庆达沟是我国亚高山唯一保存完好的高山松、高山栎和高山栎群的故乡。美丽的祝桑草原，千古以来都是雅江地区一颗闪耀的明珠。它位于雅江快到新都桥的方向，草原上有九曲环绕的溪流，本教寺庙多让寺、隔日海和海拔6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夏诺多吉雪山。甘孜十分美，道孚有八美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藏地最美的路途道孚县。道孚自然美景众多，而原始高度可谓是青藏高原最边缘上的一片净土。这里有雅拉神山、八美石林、五色海、温泉，与九寨沟和塔公草原相互连接，被世人称之为是康巴阿勒泰。道孚在藏语当中是马驹的音译，相传县城所在的地形神似马驹，所以被称之为道孚。从道孚县这座海拔将近3000米的高原城市的高处向下看，呈现在视野当中的是鳞次栉比的藏式民居，美不胜收。接下来我们去往雅拉雪山。雅拉雪山被称之为是第二香巴拉。雅拉雪山是史书《格萨尔王传》所记载的四大神山之一，它的海拔达到了5884米，它被称之为是第二香巴拉，藏语的意思是东方白毛牛山。雅拉雪山峰顶立壁千仞，高不可攀，终年白雪皑皑，就像一把银剑直穿蓝天，极其的雄伟壮观。道孚的八美石林可不止于八美，如果把新都桥比作摄影师的天堂，那么八美堪称是川西高原上一幅绝妙的风情画。八美石林的绚烂多彩与秋日森林的一片金黄相得益彰，偌大的高山草甸之上，连绵起伏的雪山，神秘多情的藏寨，八美是一个如此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八美的景色美不止于秋色，它的春娇嫩，它的夏繁华，它的冬圣洁，而每一个季节你都不容错过。 I wonder if you ever think about me and how good our loving used to be. Sometimes I wonder when you left with one last curious look. I wonder.I tried to call you, you changed your number on me. I really wonder. You tell me things to get me where you want me to be. How come I feel you're getting the best of me? some time. I wonder. I hear a car coming round the corner. I hear footsteps on my front porch. I see a shadow from the light above. I hear a voice. Oh, it's not yours. Why does this happen? What's going on? I wonder. Could this be a dream? Or is Bob gone crazy? I wonder. How come I feel you're taking advantage of me? Why can't I get you out of me? Sometimes I wonder.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继续昨天的话题，那就是带领大家畅游甘孜。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甘孜的虏霍县，在四川甘孜的中北部，那里有满目的原始林区，有一个叫做霍尔章谷的区域，那里树林茂密，河流纵横，气候和风景都非常的宜人。又因为这里地处藏地，行走其间将会被浓郁的藏域风情所笼罩，不忍离去。它便是虏霍。那么来到虏霍的第一站，我将带领大家去往当地人尊称为母亲湖的卡萨湖。曾有人这样说，卡萨湖是有语言的，它把诗句一行行画在水里，藏在湖中，以一种细微体贴的情愫触及灵魂。卡萨湖海拔3510米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湖水湛蓝宁静，清晨有青烟白雾飘于湖上，宛若仙境。无风的时候，平静的湖面如同一面硕大的镜子，不经意的一瞥，仿佛时间便停止于此。这里也是川藏北线最大的水鸟栖息地，冬季的卡萨湖，湖水如镜，倒映着群山白云，异常的恬静美丽。下一站我们去往虏霍的瞎拉坨村，一座座崩科式藏寨在这山水之间独享着天地的滋养，令人魂牵梦绕。瞎拉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坨，是坝的意思。村子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平原之上，夏天和秋天是村子最美的时候。夏天村子里青稞绿油油的，一片一片，而到了秋天 又变成了一浪一浪金灿灿的，甚是壮观。棕塔草原是七彩的，美丽的棕塔草原给人的感觉是稚嫩但充满了朝气。当鲜花铺满草原的时候，整个草原恰似一个花蕾般的羞涩少女，带着一股淡淡的含蓄，完美地展现了她无限圣洁的秉性。棕塔草原的花是其美丽的所在，全年有几个花期，每个花期大约有25天，并且颜色不同。每年春天到中秋时节，自6月初起，依次为红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紫色和紫红色。每年7月初，盛大的赛马会更会让人回味无穷。穿上木装，喝着奶茶，吃着藏餐，唱山歌，跳藏舞，骑马，过一天草原游牧族的生活，身临其境，体会一次超越自由、豁达、与世无争的心境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甘孜州的甘孜县。甘孜县处于甘孜州北线的腹地，这里有熠熠生辉的藏传佛教文化，有雅龙河谷，有通马草原，有扎科，还有开放的35座庙宇。在甘孜州的甘孜县，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雀儿山。雀儿山高达6168米，自驾317国道上的一大蓝门虎便是这里了。上山一侧的路很险，下山呢路又很烂，但山上的景色雾蒙蒙，仿佛入仙境。新龙县境内有甘孜区齐全的宗教派别和庙宇，有雅龙江上仅剩的唯一一座藏式深壁桥，有雅龙江大峡谷、雄龙扎虾神山，还有卡瓦洛日雪山、措卡湖、格日溶洞、拉日玛等等。Don't know how I get through this whole long week。措卡湖位于新龙县的麻日乡境内，被称之为人间仙境九天瑶池。措卡湖在当地成为措卡海子，藏语的意思就是乱石丛林当中的黑色海水，是一个淡水湖泊，它是一块绿宝石。雅龙江大峡谷长度达到了175公里，它以奇、幽、险、峻著称。雅龙江大峡谷在旷古雪域下横亘雄浑，峡谷山岩林立，犹如进入了一条古老的隧道。传说这里是地之肚脐的通道。 Sunshine when she's gone, she's always gone too long. Any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.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我们继续畅游在甘孜州，下一站去往的是德格县。德格是康巴藏文化的核心区域，拥有康巴文化发祥地和格萨尔王故里的两大标签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深度的探寻一下德格。首先要去往的是德格印经院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藏文印经院。藏地之精华在于山水与人文，要了解藏文化之深邃，德格印经院就是一个必去的地方。在宗格巴大师建立格鲁派并以黄教一统藏地之后，唯有德格印经院不以宗派为准，兼收并蓄，保存了大量的早期藏文经书以及各种典藏。这里是藏文化的故宫博物院。德格印经院是迄今中国最大的藏文印经院，有着藏民族文化宝库之称。 Don't know how I get through this whole long week。 下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格萨尔王妃清新的神湖新路海。置身于德格的新路海，一汪碧绿的水静悄悄地躺在群山的环抱当中，轻轻的薄薄的晨雾弥漫于湖水之上，有种朦胧的仙境意味，宁静而且吉祥。或许只有那清晨一只不知名的鸟掠过湖面，才能打破这一片仿佛凝固了的宁静。 Loving you the kiss of death for me。 白玉县与西藏仅一江之隔，但它比西藏更为原始，比尼泊尔更为脱俗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去往白玉县。白玉这个金沙江畔的小城，地阔人稀，交通闭塞，所以这里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。这里是雪域佛国，也有着原始森林和草甸，中国最后的父系部落格巴山岩，还有藏区稀少的神秘的树葬方式，都在这里。雅青寺有着数万间修行居者的小屋，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住了整个庙宇和建筑群落。每当清晨或黄昏的时候，炊烟弥漫，河水闪着金光，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，犹如天籁，动人心弦。与色达不同的是，色达是依山而建的，而白玉雅青寺则是依河而建的。白玉县还有一个白玉寺，在白玉县西南的白玉山上，是康藏地区三个最大的宁玛派寺庙之一，迄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站在高处望去，白玉寺占据了整个白玉县城的1/2。每一个来到白玉县的人都会被这座红教寺庙占据半山的气势所震撼。接下来我们去往山岩乡，这里是藏地最好的原始社会。白玉县的南线河流纵横交错，山脉峡谷分布其间，其中便藏着金沙江上游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，山岩就隐藏其中。关于甘孜州的旅行还有很多地区值得我们去开发，那我们把它留在明天的节目当中。明晚同一时间，小童继续带领大家游走甘孜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 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欢迎致电。